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你说什么跟台南有关？ 哦，没有，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葡萄汁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因为你上个礼拜不是去 台南吗？ 对对对，嗯 嗯，然后我就想到我有史以来就是喝过最好喝的葡萄汁就是在台南。 等一下，台南有产葡萄吗？ 是也没有啦，但是 就我可以理解，就是有史以来最好吃的温体牛，或是羊肉汤是在台南，但是台南有产葡萄吗？ 没有，但是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在那个夜，不是夜市，就是他们的那个早市，然后吃完就是他们的那种早餐，就是可能他们早餐就是那时候我吃什么小馆米粉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隔壁的随便一间，因为我要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台南真的超强，就是他随便一个，就是随便一个店你都可以很好吃， 嗯哼哼， 对，然后那时候也只是随便就是去买，想说哎，那不然来喝个葡萄汁，然后它也是现榨的，然后它除了葡萄之外它还加了一些奇怪就是其他的水果，但我有点忘记为什么这么加，就是加个一两颗一两块这样子，可是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样搭还蛮怪的，但是喝起来真的超级好喝。 它应该是因为它直接丢葡萄下去那个皮会涩，所以它放一些其他的水果来把那个涩的味道给综合掉， 有可能，然后当然它可能也是因为加了很多糖也说不定。 哎、欸，可是我就因为你刚才 等一下，而且重点是超级便宜， 嗯，啊，好、嗯，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你刚才在问我说台南怎样，我其实这几年我觉得台南已经有点小小过誉，就是如果我们台南听众的话千万不要喷我，就是我因为我真的觉得台南有一点开始走入一种商业化的路线，就是，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它很有文化，很有那种就是文青感的那种底蕴，但我觉得这种就一开始我可能大学时代去台南的时候它真的是有这种感觉，但是这几年已经有一种慢慢的被量产了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它越来越不真实了，然后其实你刚才讲到说就是你喝到那个葡萄汁很便宜这件事情，其实台南现在可能有些东西也不算便宜哦，就是当然说跟台北我们这种就是他们台南都讲说台北人在吃喷的比来说一定是比较便宜，但是台南现在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便宜，我反而是最近，就是这几年我非常非常喜欢嘉义 哦，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嘉义真的是一个璞玉，我真的是虽然说我现在在节目这边讲，但我真的希望大家都不要去嘉义， 嗯， 就是嘉义有很多很棒的咖啡厅，然后又有很棒的小店，然后它的食物又超级好，所以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嘉义市区的东市场有一间牛杂汤是我觉得全台湾最好喝的牛杂汤， 你说胜过于台南是不是？ 不太同路线，因为台南是温体牛，然后就是穿烫肉片那种，但我说的这间东市场的王家牛杂汤，它是用一大堆的牛杂去煮汤，然后那个汤就哇， 那种会知道那一家的。 其实嘉义没有太多的景点可以去，而且我个人是一个，就是我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行，我其实都非常非常喜欢去在地的市场，因为我觉得市场是一个，市场是一个了解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好像柯文哲有讲过这个，但我不是柯粉，我不想跟 你 讲。 你这个疫情之下，这个议题有点敏感。 好啦，对，反正就是前面停休这两周，我有刚好就是去台南玩了一趟， 然后我也趁在你在台南的时候，我追完了你一直推的那个章鱼批的原罪，还有那个小太郎一个人生活。 我觉得真的是阿桃真的是很难说服，就是我是三催四请他才跑去看这些东西，而且明明就是很棒的作品，对不对？其实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很棒， 是，可是我必须说，因为章鱼批的原罪，我一开始想要找动画，因为我个人一直比较喜欢是有声光效果的，对，因为漫画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我有讲过嘛，就那个顺序我有时候会搞不太懂，然后我又要再回去看，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因为文字我觉得文字有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像我在跟你传 LINE 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口气，我会搞不太懂那个漫画里面那个口气到底他这个时候的情绪状态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看漫画的人，但我还是会看啦，对，然后小太郎一个人生活就是看，我后来发现他其实有出日剧版，就是真人演， 日剧版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日剧 我没有看日剧版，我是看动画，然后我就觉得动画好可爱哦。然后他那个里面那个配音，小太阳的配音也超可爱的。 你说动画版吗？ 对，动画版，动画版。对，我没有看漫画，小太阳我就直接看那个 Netflix 上面有。 嗯哼，我觉得我这边要先跟大家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一集绝对会爆雷。 哦， 对，就是 会爆很多吗？ 我觉得一定会爆，因为就是关于这两个故事，我们等一下要针对这两个故事的主题去讲，就一定是爆雷啦。 哦， 所以如果， okay. 如果有听众还没有看这两部作品，然后想去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完之后再回来听我们这一集。对， 哦， 好，那我们要爆雷，就是其实这两个故事在讲的东西就是家暴。 嗯嗯，对，就是。而且那怎么讲，这两部其实都是很短的，就是章鱼P的原罪你也是很快就可以看完。 嗯， 小太郎大概也是大概十集吧， 对，每一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嗯，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两部都很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我觉得这两部啊，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经验当中，你都或多或少可以有自己的经验投射在里面。 哼哼哼，啊，你有哦？ 你没有吗？ 我觉得小太阳一个人生活，我觉得他，我觉得有一点点，但是要到他那个地步，譬如说小太阳吃卫生纸这个，我就想说你有吗？ 这个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可是我跟你讲，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之前真的有听说，就是是我南部的那边的亲戚， 嗯， 他竟然是吃狗饲料， 我小时候也吃过。 可是他不是基于好奇，他是基于没钱，然后吃狗饲料。 还好他在那个时代，因为现在狗饲料好像不便宜，就是现在狗饲料，现在狗好像吃的比较。 你为什么把一个很悲伤的故事讲的好像很好笑？ 我先把这个情绪给缓和一下。但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先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家暴啊，可是我们之前不是有好几集有讲过家暴？我觉得这边。我们之前讲的家暴可能是像最近你应该知道那个强尼戴普跟 Amber Heard 之间的这个案子的这种家暴，这是另外一种家暴，就是有点算是两个成人之间的。但其实章鱼P的原罪跟小太阳一个人生活就是比较偏向家暴里面的儿童虐待、儿虐这个部分的。 对，可是等一下，我你刚刚讲到吃卫生纸，其实我看到那一集的时候我还蛮好奇，为什么是吃卫生纸？ 因为卫生纸吞到肚子里面遇到水会饱。 我倒是从来没想过要吃卫生纸，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就是台湾跟日本的那个文化风俗不太一样吧。 好吧，好啦，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两部片，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经验或多或少都会有投射在里面啊。就是当然不是那么夸张，就是四岁你就要一个人生活，然后要一个人去打理自己，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里面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言行举止。 嗯， 都或多或少都会有吧，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包含像是洗澡好了，他想要让别人喜欢他，所以他不让他自己维持干净，然后他不让那个他的邻居就是闻到他身上的味道还是什么的，不然对嘛？因为他也是他就其实就是个孩子啊，他你看他其实很多地方他的想法其实都很让人家心疼的，就是他还是希望。别人是喜欢他，对吧？我们从小到大就 有 了。 其实，像你说或多或少有一点，像他那个，他第一集还第二集有一集是跑去要了很多气球，然后就跑去公园玩，然后那个发气球人一开始想说，啊，这孩子怎么那么贪心，拿了这么多气球，结果发现他一个人在玩，然后就是把气球绑在身上，然后在每一个气球上面都画上就是家人的脸，妹妹啊，弟弟。 对。 然后爸 爸 妈妈的时候很心酸，然后但我就会想到说，就是以前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可能那时候也不太会下放学之后跟同学出去玩，我也会自己左手跟右手玩。 你说剪刀石头 之类的， 一直都是平手这样。 对，你居然 对啊， 你居然在嘲笑我的创伤经验。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其实里面有很多很细节，我觉得为什么这两部会这么的感人，大概或者是这么的轰动嘛，就是说或者是受欢迎，我觉得就是会勾起大家很多小时候的一些片段的那个回忆。但是我觉得大家常常都会说啊，小朋友不会记得这么多，不会去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可是其实你回想到你小时候，你是有一些那种 片段，尤其是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一些记忆，其实都是记得的。 嗯哼，而且我觉得这两个作品之所以说它能够勾起大家的这些共通点，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很真实。就是当然小太阳有一些剧情可能会觉得说你会觉得太夸张，但是他整个故事的核心其实是很真实的。好比说为什么小太阳他一直想要变成一个很强的人，因为他觉得他的爸爸之所以会虐待他会打他，全是都是因为他太弱，所以他如果他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脆弱与软弱让爸爸变成一个恶魔，变成一个怪兽。 所以他心里面还是觉得爸爸是为我好才这样的，所以他是很爱他爸妈的，即使他爸妈对他做了那么多就是我们旁人看起来是很残忍的事情。 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我们或者是我们周遭，其实真的也是很多就是像小太阳这样成长过来的小孩，就是包含像我现在工作的一些学生或者是个案，其实都是。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以前我以前就会觉得说这样的情况比较常会发生在偏乡，就是可能就是被忽略，没有好好被照顾，然后三餐都有状况，就可能会发生在偏乡或者是比较经济状况没那么好的家庭。可是其实我现在也觉得说其实好像也不见得是只有发生在这样的家庭，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叫做钥匙儿童。 其实台北很多钥匙儿童，我自己国小时代就经历过很多钥匙儿童。那其实钥匙儿童讲简单一点就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双薪家庭，所以其实很多小孩子国小生，我们真的讲可能是国小生，有人觉得国中生已经算可以接，但其实台北很多是国小生。国小生其实因为爸爸妈妈平常上班也没有办法准时下班去接他们下班，所以其实他们都被赋予家里面的钥匙，那让他们可以就是下课之后拿着钥匙自己去买个点心，然后回家自己开门进去里面等爸爸妈妈回家。我记得好像台通的晨晨有讲过这个故事，他说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想说哇，台北的小孩子很潮，居然可以拥有家里面的钥匙这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会很潮啊？ 因为就是感觉你拥有一个钥匙就感觉你拥有这个家，就是你感觉台北的孩子，台北的教育方式果然很不一样，就是你看我们乡下我们还是小孩子，但可能对于乡下孩子而言，就是台北的孩子拥有钥匙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成熟大人的感觉。 就他下课就可以自己买晚餐提着便当然后回家开钥匙回家开门然后自己在家吃便当这样子。可是其实我觉得你开就是对于一个国小生来说，他自己处理晚餐然后开门回家，其实是 我自己觉得是蛮孤单的吧。就是你看你开门然后房间那么就是客厅那么暗，然后你提着晚餐，然后他现在小朋友 maybe 吃的都是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 你是不是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感觉你放入很多 没有啦，我小时怎么讲？我小时候的经验比较是我爸把便当挂在门上，然后我自己去拿，然后他就出去了，你不觉得很像喂狗吗？或者是为什么监狱的？其实我以前真的不是很喜欢这样就是我就觉得好，我觉得这种孤单感真的就是小朋友小时候都会希望爸爸妈妈陪。对，可是我爸那时候就是他的娱乐就是赌博打麻将。对，所以他就是为了要赶快回去他的那个。 他没有想过带你一起去吗？ 不会带小朋友去赌博的地方吧，你会带你小孩去博弈场之类的。 如果说 小朋友在那边还要顾也很麻烦啊，倒不如放在家看电视。 而且可能就是那边都是很多烟酒，所以就是。 对啊，所以他就是直接逛，然后也没跟我打个招呼，人就走了，你就只听到摩托车的声音。然后以前小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听到摩托车声音，我就大概知道，就你会开始认得那个摩托车的声音。对。对啊，所以你就觉得啊，自己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还蛮像是什么宠物的，而且我觉得，而且我后来就我们刚刚讲到钥匙儿童，我还想到就是电视儿童这个词，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们小时候， 电视儿童这个字，没关系，你继续讲，因为我对电视儿童有自己的解释。 没有，我要讲的是说电，我要讲的不是沉迷于电视还是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回到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正在播的一些卡通或者是电影，如果你看了越多或知道越多，其实我觉得，因为像我其实以前就是。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嘛，就是不管父母亲是有自己的兴趣喜好，还是赌博，还是工作，小朋友最好就是你就是放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是像现在就是很多电脑，或者是 Switch 或者是 平板，对， 对，就是3C 育儿。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回到那时候的那个时代的卡通电影什么的，你如果知道的越多，感觉其实我觉得那个跟你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有陪伴你，或者是你心里面觉得那种孤单空虚是成正比的。 啊，哎、欸，你这个可以来做个研究，你知道，你可以做个学术研究。因为我其实被你这么一讲、 啊， 我就想说，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常常在批评说现在的小孩子，不要说批评啊，就是我们常常都觉得现在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在看的平板，实在是非常的不可取。但其实回想看看，电视儿童在我们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个名词的话，我们也只不过是从比较大台的电视换到比较小的一台的小一点的平板罢了。 嗯。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现在看到很多，我可以理解父母亲都不是容易当的啊，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天生就知道怎么当父母亲嘛。对啊，所以有时候看在路上看到有一些爸爸妈妈用3C 育儿，当然会觉得不太妥，可是你因为不是你的小孩，你也不太好去说什么嘛。对啊，嗯，好，反正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跟家暴有关，然后。我其实最近有在 follow 一个 YouTuber 叫做威老板的辣鸡汤，你知道吗？ 我没有看过，你看的东西都跟我很不一样。但我最近也推荐一个开始慢慢会红的那个频道，因为之前其实我2年多前就已经开始看多米多罗、嗯，我比台通还要早看多米多罗。但我最近可以推一个叫做 Andy's iPhone， 就是 Andy 的 iPhone， 大家可以去看，真的蛮好笑的。 是 YouTuber 是不是？ 对对对对 ，YouTuber 的，你可以去看。 哦、好。嗯，你刚刚是只是想炫耀你比台通更早 对对，哎、欸，你去看去看多米多罗2年多前800订阅的时候，我有在下面留言呢。 真的假的？那他没有回哦。 他多米都会点爱心，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多人看的时候，他都会点爱心。 好，我晚点来看。好了，反正我会知道这个 YouTube 频道，其实也是因为我一些女生的闺蜜朋友传来的，就是它里面可能都会在讲一些两性啊之类的。那这个威老板，他其实他的形象就是比较是那种形象就是那种女强人嘛，然后很干练，然后好像对于两性关系很蛮懂的，就是他的形象是那种专家的形象。对、嗯，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我去 Google 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以前东京卓一的创办人。你有听过这个牌子吗？东京 这不就是那个诈骗逃到美国去还是跑到哪里去的那个人吗？ 不是啦，那个是那个贵妇奈奈、 欸、啊，他们俩不是同一个吗？ 不同，但是 我会被告吗？ 贵妇奶奶应该不会告你，但威老板可能会。 Sorry， 反正他们两个的形象就是蛮像的，都是那种就是外表长得漂漂亮亮，然后很会打扮，然后走在时尚的尖端，然后就是有家庭有小孩，好像那种人生胜利组那种，就是可能是很多女性心里面理想的那个形象，就没有因为结婚生小孩而就变成黄脸婆这样子。对，然后反正东京卓一这个牌子在我大学那时候非常的红，然后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那时候的师大夜市还不是只有一间东京卓一，因为它就是有点那种日系风。因为我们以前那时候其实没有 Uniqlo 的、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没有 Uniqlo 的。 现在年轻人应该也不知道，其实以前师大夜市是一个很盛行买衣服的地方吧。 嗯嗯，对，现在其实就是都有点落寞。对，但反正那时候东京卓一很夯啊。然后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我去 Google 之后我才发现，就是说天哪，就是他真的会先撇除他的言论或者是他的 YouTube 频道我们认不认同，那我觉得他那时候跟他丈夫一起创办这个事业，然后后来离婚也是闹得很大。 嗯， 就是也就是他们离婚，就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知道 detail 的话可以去 Google， 然后也可以去 YouTube 去看这个。 有跟王力宏他们离婚闹的一样的吗？ 嗯，不太 是当然没那么大，因为他们没有像王力宏那么红。可是 我其实那时候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只觉得他们的孩子很可怜，就有不要讲可怜、就是很心疼这个小孩吧。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离婚嘛，那他们可能就有小孩有协议，就是可能是比如说礼拜几礼拜几我这边顾完，我要送过去你那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丈夫送小孩要给他妈妈给那位老板的时候，就也是闹到警察局。就我不知道这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那个小孩你就看你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看，就是那个小朋友就是在哭的，然后那个爸爸是有一点情绪暴怒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把小孩送到警察局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协议啊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到底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看到父母亲这样子的冲突的场面，然后他看到他爸爸情绪失控、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定会很印象深刻，而且他长大之后还一定会记得， 而且我觉得他会记得说他爸妈之所以在离婚之后还要有这种情绪性的互动，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还有他的存在。 对， 如果说这只是两个个体分开之后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也就没这么多事情，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有我的存在才会让这两个彼此相恨的人还要继续恨下去。 对，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而且我觉得在孩子的心中爸爸妈妈都是在很怎么讲，就是都是完美的，他们我是讲的是小小孩哦，不是已经长大不是已经被污染的大人，就是父母亲对他们是他们很爱很爱的那个大人，可是他看到这个看到他爸爸情绪失控成这样，所以我就想到我之前自己其实也有谈过一个学生，他也是很辛苦，就是他爸爸妈妈的婚姻状态就是离婚，然后双方可能又有结婚，就是又有各自的家庭又在离婚的那种，就是很混杂很混乱的婚姻。然后他那时候其实也跟我提到类似的事情，就是他爸爸妈妈在谈监护还是离婚的时候，他其实你看孩子都不太记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看到的是他妈妈情绪失控大吼大叫，然后他爸打电话叫警察来的那个画面，那个警察把他妈妈架走，所以对他来说他是记得这些的，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冲击的。然后他也告诉我说其实他从小就很会说谎，也很会人前说人话，很会看人家的脸色。对，因为他爸爸妈妈常常把他当传声筒。所以他自己你看他那么小他就知道说如果我爸跟我叫我去跟我妈讲这些，我妈听了一定会不高兴，所以她会把她爸要她传递的东西她会去修饰去圆润，然后再跟她妈说。然后 相对的她妈妈那边也是哦，所以她在这个中间当中她要去当一个润滑剂。 我觉得这个技能好像其实台湾蛮多小孩子应该都或多或少有这个技能的。 可能也不是只有台湾吧，我觉得各国应该都差不多，就是这可能就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啦。对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刚才像阿桃讨论的这些案例里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社会上好像其实普遍都觉得妈妈爱小孩这件事情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比如说像其实小太郎的一个人生活这个故事里面，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就很常会出现的一种心理现象，就是其实妈妈怀胎十月之后生下小孩反而对小孩子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厌恶感。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小孩子不乖或是小孩子真的是怎样，而是一个我记得这个有一个术语叫做产后忧郁吗？我不完全记得这个症状是不是跟产后忧郁重叠，但是我印象中有类似的疾病，不是不要讲疾病，就是心理上的困难嘛。对，所以其实在小太阳这个故事里面有一集，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小太阳分享他个人的收藏品。 那个手套吗？ 对，然后就是有他其中一个收藏品是一盒手套，然后另外一个邻居就问他说这手套是什么，他说这是妈妈留给他的东西啊。那个邻居因为他自己本身小时候有被妈妈虐待的经验，所以他其实记得就是妈妈是要戴那个手套才有办法触摸他的，所以他就赶快跟小太阳说你赶快把这个丢了，如果你没有办法丢的话我帮你丢掉。但小太阳就讲说不行，他要留着他，因为这样子如果妈妈再突然回来的话 就有东西可以抱他了。 哦，我天哪，我要哭了。 对，其实 那个手套是他觉得他妈妈有一天会回来找他，要有那个手套才可以抱他。 对对对对对。 哦， 对，其实这个故事跟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实习接触到的一个个案很像，但我当然这边就不方便透露这个实习的单位是哪里。 嗯 嗯。 但是简单来说，这个个案是一个他们家是有点算是那种台湾邪教的受害者。 哦， 他那个时候其实他还国中生而已，但他在很小的时候有被、就是被信众，就是你懂的， 有到性侵吗？还是毒打？ 都有。 哈， 所以后面才被就是社会局强制介入，然后就是跟原生家庭分离掉。但是我记得 他妈妈都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哦， 他爸妈都允许。 天哪，那不是跟之前那中南部那个很像吗？就那个给他饿死什么的。 嗯哼哼，类似吧。然后 anyway， 反正就是我们在好几场活动之后，算是初步的信任有建立之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我们当然有活动是问他说，你想要拥有什么东西。他说就是他其实以前没有机会跟他家人合照，他想要有一张他跟他家人的合照。 天哪。 对啊。 那他都不会怨恨他爸妈对他做这些。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再往下谈下去才会知道，就是以现阶那个时候当下是没有办法知道、 okay. 而且以一个大学生做实习的话、应该也很意识到你当下的专业能力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的东西嘛。 对啦，确实、可是你看，我就觉得你看从这个案例来讲，你也可以发现就是搞不好他心里面，我猜啦，他可能也是觉得哦，他爸妈会这样子做是因为那个邪教的关系，他也不觉得是他爸妈的错， 他还是很 爱他爸妈、 对 吗、对啊，然后 对，就是其实儿童虐待很多很多的核心都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讲不要检讨受害者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很自发的过程，因为我们其实要第一个要求的是希望这些受害者不要检讨自己。 因为他们第一时间都会先自责嘛。 对，就像小太阳会觉得、 就是、我哪边没做好， 像小太阳会觉得自己太弱，小太阳会觉得是自己洗澡不够干净，之类的。 OK， 好吧、因为我觉得每次，比如说像我们这几次在谈家暴，但是每次只要讲到家暴这两个字，我觉得大家很快的会去直接联想到那种 Kika 挡球的案例，比如说像我之前传给你那个台南。什么毒虫爸因为小孩长得像公公所以打小孩、或者是说之前那个霸丸不加辣事件、你有印象這 有那个霸丸不加辣这件事情一直在跟我讲 因为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太扯了哈，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极端，或者是像你刚刚讲那个邪教的都是很极端的，可是 我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势必一定都是对孩子对这个家庭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其实要谈的是 我个人的想法是，我觉得父母亲或者是照顾者往往并不需要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其实对孩子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他们的言行举止其实都是牵动的小朋友的心跟情绪、 当然 对对，就像我刚刚讲的，父母亲永远都是他们的最爱。然后像我刚刚讲到这些，我 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经验，因为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讲过，其实我们家也是就是单亲家庭，也是父母亲离异。对，然后我自己从小的经验就是我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可能 maybe 双亲家庭有时候也会经历过这种，因为像我们家的状况是我们父母亲双方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联络。对，所以我只要小时候寒暑假到我妈妈那边去看我妈，或者是去那边有点像度假还是什么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经验就是我只要去你就会听到妈妈那边的家人在讲我爸那边的坏话，在讲我爸那边的不是、然后就可能会在那边讲说他们当初是怎样怎样离婚，就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可能再去我妈妈那边之前，我爸这边的亲戚也会先告诫我说，哦，不要听你妈妈那边乱讲哦。然后他们会离婚是怎样怎样，就是你就会觉得 他们你就会觉得是两方的夹心饼干，然后你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压力很大。然后我只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问我说，那边的家，你妈妈那边的家人有没有说什么？然后好像就有点那种被审问、被拷问的那种感觉。我其实我那时候年纪很小，还很小，我就觉得我会觉得很为难，而且我也会觉得很困惑，因为我的感觉是，我的爸妈都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们，但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要互相批评。那我那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是很希望他们可以和好。对，然后我心里面也会觉得说，他们父母亲，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父母亲对他们来说就是全好的一个概念。那你真的会开始就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有这么糟糕吗？你就会觉得说，哦，爸爸真的有像妈妈那边的家人讲的那么糟糕吗？那妈妈真的有像爸爸那边的家人讲的那么糟糕吗？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啦，你看像这种很微不足道，其实它也不能归类在是家暴，但是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对，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个，突然之间想到一个经验，就是 我自己觉得那时候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蛮受伤的吧。当然我可以理解那个大人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做，就是是我的一个亲戚长辈，那个时候在他刚好回他的妈妈家，也就是我阿嬷家啦，对，看他妈妈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爸妈其实都不在家，我跟我家人就有点像是给阿嬷带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洗完澡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突然那种肿起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后来应该就是反正就是急性结膜炎。对， 你看到什么脏东西吗？ 你说看到阿嬷洗澡是不是？ 欸，我没有这样讲，你太不孝了吧。欸， 谁？ 你这个太不孝。 我们家没人啦。好，反正总而言之，我那时候就而且是突然红肿，肿得很夸张，我是几乎都看不到，就其中我有点忘记是一只眼睛还是两只眼睛。然后那个时候的事情反正就是，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了，然后我那一个亲戚长辈他已经准备要回去他那个县市了，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台南出生，然后可能到台北念书租房子这种感觉。那他时间到了，可他比如说他回台南的他自己的家，那时间到回台北隔天要上班这种感觉，然后他就没有很想带我去看医生。可是因为我的眼睛真的太，因为真的没有人可以带我去，我那时候还太小，家里面就只有小朋友跟阿嬷这样子。然后他责任分散这个心理学，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分散这个责任，所以他只好这么做，要不然我到时候眼睛出什么状况，他其实是要负很蛮大责任，所以他没有。对，所以他不得已之下，他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带我去看眼科，然后。他就开车载我去，然后我印象中其实那时候很多的眼科都关了，然后好不容易敲铁门找到一间眼科医生刚好住楼上， 好像在演什么连续剧哦，就是背着发烧的女儿然后走在雪地里面敲铁门说神系啊神系啊 Q 郎哦神系， 对，那种感觉。然后 而且那个年代没有 Google Map 可以查这些的那个上班时间哦， 完全没有，因为那时候好像可能是礼拜天晚上吧就反正都没有人看诊就对了，然后我们就找遍了很多，然后真的是很幸好就是敲到一个他真的就住在那个他们家就在楼上，然后他就特别为了我就是帮我看诊这样子然后反正我那时候下车的时候就我下车的时候因为我真的看不到然后我要去扶就是我车子停靠在马路边嘛然后我要去扶他的时候他把我他跟我说你不要拉我你不要拉我等下传染给我怎么办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就对一个小孩来说是有多受伤的吗？就会觉得说哦我哦好可是我看不到啊，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又想到小太阳觉得自己太脏这件事情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虽然不是我，你看，就是虽然他其实不是我的照顾者，可是你身边的大人给孩子的态度，他会很容易往心里去。 对，他可能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可能要我长大之后我才能够，我现在回去想我就可以理解，就是说对啦，他真的确实有可能传染，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嘛。对，可是问题是对那个当下的孩子来说 你其实会很受伤。 而且其实哎，你这个故事讲完了吗？ 讲完了。 哦，对，因为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东西就让我也联想到一个我很想在这个这个单元里面分享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认为说，其实这个故事应该以前有讲过，在分手或是劈腿的时候应该有讲过，很多人都以为说被劈腿的人不会去劈腿别人，也很多人都以为说被家暴被儿童虐待的孩子不会成为加害者，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有家暴经验的有儿童虐待的经验的人很容易在成长过后变成加害者的这个角色，因为他会去认同这个角色。 这可能也是他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学习到怎么样去处理事情吧，因为比如说他爸爸妈妈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先骂先打先宣泄情绪，对，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会觉得哦，这就是处理事情的方式，而且其实还蛮有用的，你看我一巴掌下去你就闭嘴了，对不对？ 对， 是吧？对啊，所以我觉得会确实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影响啦，就 不管是他在未来的人际关系，甚至是感情，或者是他未来的家庭，都很有可能在经验同样的状态。 其实，在他的人格养成方面也是啊。其实，因为我在比如说我在硕士期间，其实我有写过一篇，算是比较说精神虐待跟身体虐待哪一个对边缘性人格的影响比较显著。其实后面做的研究是发现，其实是两者都很显著的。对吧、啊？ 而且其实我刚刚有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家暴情况越严重的小孩，当然像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当然会为了保护自己，然后让自己过得比较没那么痛苦，他的情绪是也会有一些阻隔的。 这其实就是大家在看那些多重性人格或是解离性人格疾患，也就是俗称的多重人格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多重人格跟儿童虐待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关系，就是因为你在小时候那时候人格养成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你遭受到你那个年龄层没有办法承受的创伤跟痛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在你的身体里面分裂出一个人格来替你承担这些东西。不过其实这然后好像 你说 没有，我要讲另外一个事情了。 哦，没有，因为我只是想说好像也有跟那个边缘性人格也会有一些关联嘛，就是你刚才开始说的 对，你会对于关系的那个稳定度是抱持常态性的怀疑的 怀疑，然后也会想要去讨好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啦，就是这样子成长状态的孩子，他可能也会一直想要去证明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的，所以他会用很多的方式 对 去证明我们这个关系， 但他证明不到的，就是通常这种边缘性人格疾患的患者是无法得到他证实的这一天，他会在证实之前就先怀疑说别人不爱他，所以他会先抛弃别人。对，那我刚才其实本来要讲的是一个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在讲说家暴这种事情，儿童虐待这种事情家丑不外，其实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在聊成人之间的家暴这件事情也很像，但是当然会有些人说，就是孩子离开爸爸妈妈之后，如果说是很年龄层很早很早的孩子离开可能还好，如果说是已经对爸爸妈妈有一定程度的记忆的话，你把他强硬的从家长的身边离开对他的发展不好，当然有些人是持另外一种意见的，那你自己是怎么看？ 你说有点像是你一开始讲到那种社会局强制介入的那种状况是不是？ 我觉得还不用到，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法律或是这个做法的模糊地带在于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当然如果说是我说我在实习接触到这个邪教这个案例，我觉得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必须要介入，并且把它跟原生家庭做拆开。但是假设说是我觉得这么讲可能也不太对，但是我们姑且在这边用比较轻微这四个字来去讲说这个孩子在儿童在家庭里面遭受到的虐待或是打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自己怎么 这真的有点难回答，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事件，它其实会需要很多专业人员在里面一起去协助这个家庭，然后一起去做了很多的评估，然后当然是要以这个孩子的现在或者是未来的最大利益作为考量。 嗯， 对，然后再去评估到底适不适合把他们分开嘛？因为你等一下，你刚刚讲到这，我就想到那个什么《有你真好》那一部片， 你是说韩国的那部？ 欸，不是有你真好，就是那个渔夫妇女的，然后他一直要去什么申请让他上课，然后黑白的那部片叫什么？叫有你真好吗？还是 有你真好？ 没，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代理人的， 对，但是他也是一个真，对，他也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啊。那他们那时候也是觉得要把他强制分开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像这样子强制分开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就会是比较唐突的。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它没有办法是一个 SOP。就像你说的哦，什么样子的行为，什么样子的指标。所以我才说，我觉得是需要很多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一起去对这个家庭或者是对这个孩子的身心状况去做一些评估。对。 因为我其实会想讨论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一集讲说我们会聊两个漫画，两个作品。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小太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是章鱼P的原罪嘛，因为我们从介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章鱼P就是他的角色其实就很像介入了这些社会单位或是政府组织，因为他想要用各种他所拥有的神奇道具来去让这个遭受到虐待遭受到创伤的孩子可以恢复笑容，恢复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大家应该如果在我们爆雷以前就先去看完这部，你应该会知道其实章鱼P在这个故事里面16话里面尝试101次没有一次成功，永远永远他的介入所造成的永远都是一个令人悲伤的结局。所以他最后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也很令我感动，就是最后面他牺牲了自己的力量，然后让整个时光再次的回溯，然后他其实没有造成任何的改变，他造成的只是这些彼此互相伤害互相霸凌的孩子们心中一点点的要讲什么，要讲羁绊嘛，因为之后这个羁绊在彼此伤害的过程之中他们才发现到其实彼此都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所以即便说其实章鱼P的故事里面最美就是在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改变，就是爸爸还是一样离开了这个家庭，妈妈还是一样整天以泪洗面暴力相向，然后贫穷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就是他在那个故事里面讲说，因为章鱼P的原罪是一个时空穿梭的故事，他讲说自2016年的你们，就是想对你们抱歉的事情太多了，那些离开你们的爸爸离开，那没有办法再正眼看你们的妈妈，永远没有办法挣脱的生活上的困境，这些东西都没有替你们解决，我实在是非常的抱歉，但还是希望你们可以，你们，他这边已经讲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可以一起那个安心的平安的长大成人，就是这些孩子即便这些事情都没有改变，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彼此相互扶持相互倾吐的对象。 就是我觉得就是跟自己跟这些关系和解吧。对，就是我的结尾的感觉就是这样啊，就是他们虽然就是事情都没有改变，可是他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理解，而且他们也不再去承担他们，比如说像我有点忘记那个角色叫什么，一开始那个反派那个女生就是他的妈妈 真理奈，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会这么做，他会觉得就是他想要帮他妈妈有点像讨回公道吗，或者是去解决，就当他们不再去背负哦，我今天或者是我妈妈的不幸是因为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发展就会很不一样啦。 那你觉得章鱼P的原罪，他的原罪是什么？ 哦，这个真的超难回答的。 但我觉得，没有，你讲，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也很适合作为这一集的结尾了。 我觉得他的原罪哦，过于热心助人嘛，没有太就是太没有界限。 这也是一个我自己认为他的原罪是在于他把自己的快乐当做别人的快乐。 哦， 所以他认为、 这个 他认为就是他这个来自快乐星球的外星人认为快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要把这样子的快乐带给地球的孩子们。 其实我们在看待儿童虐待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介入的这些社会，因为我们其实刚才我们针对到底要不要把他从原生家庭里面带离这件事情是没有定论的。那我觉得就是像阿桃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要针对现况的这个情景做一个专业的评估跟观察吧。就是助人者，我们其实没有很喜欢助人者这个名词，但是就是针对儿虐的这个议题，我觉得大家都要很设身处地的去看什么样子对这个孩子是最好的想法，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好，所以我要用这种方式去做，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变成章鱼批，然后我们也会有章鱼批的原罪。 因为我刚刚最后一个我想讲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有提到有一些助人工作者，他会以他自己助人的需求去助人，就像你说的，他觉得这么做哦才满足他自己帮助别人，哦我好像帮助了一个儿虐的孩子，可是其实并不是，就是他用他自己觉得的方式去帮助别人，可是他其实是在满足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啦，就是这是我自己在强调的。对啊， 好啦，那这一集的最后，希望全天下的孩子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长大。 要顺利的长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加油。 大家活到现在可以听我们这一集节目也是挺不容易的，辛苦了辛苦了，真的。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我们今天又忘了开场。好啦，拜拜拜拜。 拜拜。